伤了我那么的爱，哭那么的情，我已经不能再习惯这爱情撼动我的自我，何必再说爱情已随着黑夜隐没，然后满天的星都流失在风中，今夜能否看见你的笑容，无言的等候直到黑夜已走，是否能看见你再次回头，无法琢磨无处闪躲，你眼中流露出冰霜，冻伤了我冷漠的爱，冷漠的情，我已经不能再习惯这爱情撼动我的寂寞，何必再说爱情已隐没在这黑夜之中， 秋来

爱可以轻松，我真的爱你，爱你，你还是走。 Thank you.

笑，日照西桥，云自遥。想你当年和风微摆的衣角，木雕流金，岁月涟漪，七年前风靡，因为我今生挥毫只为你。雨打湿了眼眶，年年已经叹归堂，最怕不觉泪已拆两行。我在人间彷徨，寻不到你的天堂，东瓶西镜放，恨不能遗忘。又是清明雨上，去寄到你身旁，把你最爱的歌